有听众跟我说这首歌的年纪比他的年纪还大。有些好音乐就是这么的经典，它会一直传承下去，也会被我们的后辈们来继续传唱。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蔡淳佳，她跟金海心两个温婉女生的合作，带来这首作品《女人们的咖啡》。 一壶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好看你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走不动，女人因为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过去的世界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像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走了有回响的安慰，每次打击信仰它可以买到一季的流行，却买不到真实自己。只要听你说的分析陷入我心，就算有时小小的气真或是在斗气，这一切都不是问题。我每杯咖啡的时间都能搞定。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危机，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一句。事情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像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走了有回响的安慰，彼此打气，下次见面那杯咖啡时间地点限定。 是11: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低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谁也无法忘记缠绵的滋味。感情像在这里漂浮空中的烟灰，越是回首像湮灭，越是寻的人忍不住掉眼泪，掉眼泪。281公里的出口，我不回头，那里有属于我的地球。281公里的出口，我向前走，走到我觉得不寂寞，不寂寞。是不可以冷却滚烫的泪水，谁也无法忘记缠绵的滋味。感情像在这里漂浮空中的烟灰，越是回首像湮灭，越是寻的人忍不住掉眼泪，掉眼泪。281公里的出口，我不回头，那里有属于我的地球。281公里的出口，我向前走，走到我觉得不寂寞，不寂寞。 谢霆锋，281公里。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了星际特工千星之城，这是旅客背诵耗时7年，斥资2.1亿美金，平均每秒180,000元人民币打造出来的又一精品科幻力作。这部影片呢，由曾经制作星球大战的工业光魔、阿凡达的维塔数码和权力的游戏后期特效公司来联手制作的，而他们呢，也为电影量身打造了2700多个特效镜头。其实这部影片我还没有看的，所以呢，说到这里之后，我决定今天下班之后，我要去电影院好好欣赏这部科幻大片了。你有兴趣和我一起去吗？ 没那么简单，真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强悍，是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的一半。决定，不想拥有。

向远方，爱生活、哦、最强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中午12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今天我是饿着肚子在为你主持节目，因为今天起床有点晚，所以呢暂时在上班之前还是没有胃口吃东西的，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肚子都有点咕咕叫了。而我现在呢依然在上班的时候，所以不能享受午餐，也希望你在你的午餐时光能够吃得开心跟快乐。而我会在这里继续为你放送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先来听听这是来自五月天的作品倔强。 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可断。我如何对自己妥协，如何对自己说谎，即使地不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我就是我自己的神，在我的地方，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我从双手绝对不放下。看是不是天涯，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次为自己疯狂，就这次我和我的主张。爱我的人变紧张，我的骨气很善良，我的手越肮脏，眼神越是发光。你不在乎我的过往，忘掉了我的翅膀，你说被火烧过才能出现凤凰，你放的妄想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我和我最好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歌唱，这次为自己疯狂，就这次我和我的主张。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战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主张，就这一次让我们成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五月天的歌曲之后，雷克斯要跟你来分享，这是来自陈奕迅最近的新歌，这首歌名字叫做《海胆》。说起海胆呢，还有一个故事。有一次雷克斯跟好朋友去海岛旅游，然后呢好朋友一不小心脚被海胆给扎到了，心里痛恨死这个东西了。结果有一次在网上让我发现有一个叫做海胆酱的东西，于是就买了一箱回来，说要把这个仇人给吃了，好好的来报一报仇。可是吃到嘴巴里的时候，他会觉得嗯，怎么会这么腥呢，于是那箱东西全都浪费了。所以在我们看来，海胆对于朋友来说是一个不可以提的痛啊。 是否还记得

深不深体会那感觉。昨天我们拜访朋友的新家，你好羡慕那幸福有气味。Oh baby baby baby baby， 只要你点头，我都给。我爱你，女孩，我对你的爱。让我给你爱爱，愿不愿意？让我给你抱抱，可不可以？我很确定，只要看你，心跳永远都像现在那么紧。让我做你 baby 吧，愿不愿意？让我做你老公吧，可不可以？成为人，把我和你绑在一起。今天我们趁着朋友的喜酒，还问夕阳怎么会那么美。Oh baby baby baby baby， 要不要体会那感觉？今天我们拜访朋友的新家，你好羡慕那幸福家庭味。Oh baby baby baby baby， 只要你点头，我都给。我爱你，女孩，我等你答案。让我给你爱爱，愿不愿意？让我给你抱抱，可不可以？我很确定，只要看你，心跳永远都像现在那么紧。让我做你 baby 吧，愿不愿意？让我做你老公吧，可不可以？用这首歌当成媒人，把我和你绑在一起。 新河新娘敬酒，我一定陪你醉。老去老婆斗嘴，我祝你两相对。 我爱你，女孩，我等你答案。 让我给你爱爱，我愿不愿意？让我给你抱抱，可不可以？ 我很确定，只要看你，心跳永远都像现在那么紧。 让我做你 baby 吧，愿不愿意？让我做你老公吧，可不可以？让我给你爱爱，我愿不愿意？让我给你抱抱，我可不可以？ 我很确定，只要看你，心跳永远都像现在那么紧。 让我做你 baby 吧，愿不愿意？让我做你老公吧，可不可以？ 用这首歌当成媒人，把我和你绑在一起。 曹格的作品《爱爱》，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其实我也是一个吃货，但是说到吃货呢，不单单只是中国人，外国的很多吃货们对于中国的美食的呼唤其实一直都存在的。前两天听说在东京呢就开了一家兰州拉面馆，而拉面的师傅呢还是个百分百的日本小哥。这位小哥呢在中国留学的时候就着了兰州拉面的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特别为了学做拉面的汤头还在老字号里面拜师学艺。回到日本之后，他就开启了自己的这家兰州拉面，为的就是让日本人也吃到如此的人间美味。而根据网络上的图片显示，这家店门口排的队伍啊真够长的，足见我中华美食的魅力真的是有多大呀。 你早就该拒绝我，不该放任我的追求，给我渴望的故事，留下丢不掉的名字。 时间难倒回，空间已破碎，24小时的爱情是我一生难忘的美丽回忆。 越过道德的边界，享受幸福的错。 睁睁看着爱从指缝中落走，还说再见。 时间好好来爱你， 早该停止风流的游戏，愿被你抛弃，就算要这恨你，不愿爱的没有答案结局。 是错。

起写信昨天，用未来时间打了破时间，用笑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但我相信你准备 林忆莲的作品 Better Man。 我是吃货雷克斯，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呢，说到是走出国门的那些中国美食，还有一个东西不能不提，就是煎饼果子。一位外国的女子呢，在中国学了煎饼果子的技能之后呢，在美国摆起了地摊。她开发了豪华版的鸡肉和叉烧的新口味，而且售价卖到了6美元，约合36块人民币一个。而除了煎饼，扬州炒饭呢也颇受国外的朋友的喜欢，也是许多国外中餐厅的必备款。另外呢，我们的美食火锅当然不能不提啦，外国的朋友对于它可是欲罢不能的，想必吃完火锅之后他们毕生都难忘吧。好吧，也愿我们的中华美食能够造福世界更多的吃货们，让他们爱上我们的中华料理。 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